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二十集。白天陈星阳把砚台的事悄悄告诉了隔壁剧组，隔壁剧组也偷偷调查了两天，查了监控，可想而知没有人藏砚台的片段。砚台是找到了，他们还是不敢用啊。正琢磨是不是还是办七天法事的时候，警察来了。警方表示，他们刚刚侦破了一起偷盗墓碑的案件，作案者把墓碑上的刻字磨掉后再行销售，偶尔有一些石料好的也制成了其他的物件贩卖。如今正在联系受害者，无论是墓碑被偷的家庭还是购买了产品的。根据账本和作案者交代，其中几组被剧组买走做道具了。听完，隔壁剧组的人都傻了，难怪呀，他们说这砚台不对劲，怎么老闹鬼？还有人说是个文雅的鬼看上了老砚台，感情根本就是用墓碑做的呀。一直保管砚台的道具都想晕过去了，那他岂不是跟别人的墓碑待在同一个房间？来者正是王丽丽，她看剧组人的脸色都不对，便追问： 说出来您不要觉得我们在骗您。对方迟疑地道：前些天我们剧组的砚台一直不见，后来才发现莫名其妙的都到了酒店的柜子里，监控却找不到放砚台的人，而且拍摄片段里砚台还会自己动。 哦，王丽丽非常淡定地回答道。剧组的人反而有点愣了，怎么警察同志这么淡定啊？王丽丽都被鬼差托梦了，这事儿他根本不觉得奇怪，要不是职责在身，他甚至想说：你们这算什么？看看我的笔记本都被鬼差借走了。当然，说肯定是不能说的。 王丽丽咳嗽了一声，这个，反正砚台我还是带走吧。至于钱，之后我们案件处理完毕了会联系你们，看能退多少。 好好好，没事儿。 这砚台他们正愁着怎么解决，都说警察正气足，他们要压不住那还得了。 但是既然发现这事儿的原委，最好还是请人来扫扫邪气吧，也太让人发寒了。再说王丽丽，她离开的时候被一群鸽子给吸引了，准确地说是躲着一个男演员飞的鸽子群，好像是拍一出戏，男演员需要和鸽子群接触，但鸽子老躲开，没法同时入画，导演正喊着让那男演员动作快点，趁鸽子不注意和他们合影。男演员都无语了，说我要怎么比鸽子还快呀？王丽丽看得一乐，那边已经利用错位拍完了这条，男演员疲惫地拿水喝，王丽丽就站在旁边，片场人多也没人管她。看了两眼吧，王丽丽就觉得这演员有点眼熟，主要是眼睛。这时那男演员也抬头和她四目相对，王丽丽一犹豫问道：您好，您是要合影吗？男演员迅速打断她说道。王丽丽啊了一声，稀里糊涂就说： 好啊好啊， 就拿出手机和对方合影了。她想到了，眼熟嘛，估计就是看过这个人的戏，长得多好啊，应该正当红吧，还挺平易近人。但她有点不好意思问人家叫什么，那不就尴尬了吗？ 谢谢啊。 王丽丽不想暴露，含糊的道： 爱你啊，哥，哥。 王警官，没必要，真的没必要。夜晚，蓝河再次魂魄离体找到徐贵，徐贵已经换了一身新衣， 蓝河按照他的习惯仍烧了长衫，只是光鲜亮丽多了。他见到蓝河就感恩戴德， 多谢大老爷为我伸冤。 没事，主要是阳间的警察做的，墓碑呢会给你立一个新的，剧组那边估计还会给你上点供。不过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？ 哎呀，我遇见野鬼哪有什么打算呀。 虽然你尸骨无存无法投胎，但是可以去寺庙道观之类的地方待着，听听经，有时或许还会有施食，如此一来也还有机会可以超拔。 我知道，只是大老爷，我鬼力低微，不能离死的地方太远。 他是小鬼中的小鬼了，很多技能都不会，活动范围也不太大，要是砚台能被卖远点，他估计都没办法像之前一样跟着做手脚了。 哦，是吗？那我捎你去绝慧寺吧。 蓝河琢磨着还有空，想帮帮徐贵。徐贵这就跪下来想磕头，被蓝河给拦住了。 哎呀，不用啦，早就不行这个了。 说来蓝河一开始真是觉得徐贵太打扰他了，才会理会徐贵，倒管出这么桩事儿。徐贵也挺倒霉的，帮鬼帮到底吧。蓝河领着他往绝慧寺的方向去，有蓝河勾着，徐贵自然是去哪里都成。不多时已到绝慧寺外，远远的蓝河就看到一盏红灯，知道必然是同行，上前一看还认识的。 严三哥。 严三回头看了一眼，醉眼惺忪地揉了揉眼睛。 是小雷啊。 蓝河一看严三手里勾魂锁拉得长长的，系了一串鬼魂，显然是刚忙活完要带一批鬼魂去阴司，就是那酒气隔着老远都能闻到。 今日喝多了酒，还得去赶着复命，就不多叙了。 严三急得很，只打了个招呼，和蓝河招了招手，就带着魂魄匆匆飘走了。蓝河看严三身影迅速不见了，回头对徐贵说： 你等等，我去寺里看看有没有吃的，有的话呢我们一起混一餐，早就听说绝慧寺的素斋味道比较好。 徐贵老老实实站在原地等，这时却看到旁边慢慢有个鬼形浮现，手里还拿着壶酒，一脸紧张，蹑手蹑脚想离开。徐贵看到这鬼就愣了。 你不是 这不是刚才另一个阴差老爷拉的其中一只鬼吗？他别的不行，记性还是有点的，这才隔了没多久自然认了出来。 嘘， 这鬼是个老者形象，诡秘一笑： 大家都是鬼，不要惊扰了阴差啊。 徐贵心想，不行啊，我得报告来老爷。老鬼看他神情不对，拉着他道： 等等，你想不想投胎啊？ 徐贵一下顿住了。老鬼看徐贵神情有意，又道： 你若是不告发，我教你怎么追上去，顶用我的名额，虽然不能立刻投胎，却也可以早日脱离阳间的苦。你看你这形色暗淡，过得不算好吧？那些阴差呀，一个个仗势凌人，就会搜刮钱财，你又何苦帮着他们？咱们这些鬼才应该联合起来呀。 鬼各有志，他不愿去阴间，但对徐贵来说能去阴间却是极好的。徐贵面露挣扎，犹豫半晌， 哎呀，好好吧。 老鬼眼中闪过狡黠，这野鬼要是顶用他的名字， 别说不能投胎，怕还是要受刑，说不定还能让他推免被追击，少说也拖延一段时间。 那我教你。 他还未说完，徐贵已趁他放松心神，一把抱紧了他的腿，大喊道： 来，老爷，这里有个鬼要逃跑。 你还舔到最后，你能投胎吗？ 老鬼大怒，徐贵只紧紧抱着他。 你懂什么？来，老爷代表正义。 蓝河听到徐贵在大喊，心说什么逃跑不逃跑的，回转一看，徐贵紧紧地抱着一个老鬼不放，被对方猛踹，魂体都暗淡了不说，还大声报告这是方才严三的勾魂所下逃脱的。蓝河心中一惊，赶紧拿出自己的勾魂锁，把对方一勾，那老鬼立刻僵僵直了，只嘴里还骂着蓝河，双目赤红，从胸腹之中嘶吼出自己的心声： 我命由我不由天。 我靠，你好吵。 蓝河一拳砸了过去，他心说不好，严三赶着复命，又喝多了，看起来好像还是让这家伙故意灌醉的，万一到了阴司才发现少了一鬼，岂不是要受责罚？蓝河连忙写信捎话，但严三醉醺醺的，半晌也没回应。他一想不行，还是带着这老鬼追上去，就算严三回头看到了，也能免去严三一些路程。你就在此处待着，我有事要办。蓝河对徐贵说道，匆匆抓着被他捶得扁头扁脑，现在还头晕眼花的老鬼就跑。徐贵在后头摇旗呐喊： 来，老爷威武。 蓝河带着老鬼上了阴路，往严三的方向追过去，却是后知后觉地想起一件事，他不认路啊。阴间的路半数依附阳间的路，两个空间纵横交错，鬼都容易迷路，而这些统称阴路。但要去的地府，还得踏上传说中那条黄泉路，或者你说它是阴间的主干道也行。蓝河一入职就和老白达成了交易，根本不怎么出外勤，勾魂这样的工作也就干了一次，还是半截就算。而且即便蓝河干过全程也没用，因为一些历史遗留问题，东岳阴司的大多数部门还在东岳下头办公，严三去的却是阴曹地府，路径根本不同。那要怎么去地府呢？蓝河急了，抬手搜寻，从路边抓来一个看起来年纪很大的野鬼，对方来不及逃，瑟瑟发抖： 大老爷，我没钱了。 不要钱，大爷，我就是问一下黄泉路怎么走。 真是死久了什么都能见到，头次听到这种问题，提问的还是阴差。 我新入职的路不熟，你给我指一下吧。 蓝河看那鬼傻了一样催促道。野鬼都傻了，心想就是路再不熟，难道你还没死过吗？他瞥见对方头上的帽子和脸上的面罩，想起最近阴间疯传京城地界多了位来大老爷执勤，脾气有些古怪，怕不就是眼前这位吧，也不敢多问了，省得惹麻烦。 这我也不配上黄泉路，只知道约莫是城隍庙出去走三步半。 三步半？往哪个方向走三步半啊？ 就是阴曹地府的方向啊。 野鬼迷茫地说道，他也一副说不清的样子，毕竟自己也没去过，甚至渐渐怀疑蓝河的身份， 脖子越伸越长，露出一种想看蓝河证件的表情。 看什么看？我路痴。 蓝河声音一高，对方立刻缩回脖子，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过。不管了，先去城隍庙。这地方蓝河确实知道在哪里的，和阳间对应，他勾着老鬼往城隍庙急赶。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